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那扇门似乎是食用了贾思远的血肉，吸取了足够的营养，在贾思远被挤扁的瞬间便望风而长，恢复了正常的规模。虽然正中央仍有玻璃壁阻挡，但左右两侧的空档已完全能保证一个人通行。时间紧迫，即便是对乔云做法颇有微词的徐佳义，也没有选择留下陪伴那一团血泥烂骨，或是寻找那可能存在也可能从不存在的第二条生路。在所有人进入漆黑一片的生门后，门扉骤然合拢，他们像是进入一个狭小的类似电梯的移动装置，被轰轰地运送至不知名的远方。池小池眼前仍是顺着玻璃内壁缓缓下流的血肉以及碎了一地的玻璃，甘棠的右腿碎片就混在那里面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他轻喘两声，逼自己冷静下来。目前他们不仅要破局，还要照顾受伤的甘棠。甘棠他应该不会有事，只要能撑到出去。黑暗里，一只左手轻轻伸来，紧握住他的手。池小池一个机灵本能的回头，却发现甘棠的头仍枕在他的肩上昏睡不醒，身侧传来甘玉极温柔的低语： 这不关你的事情，不要自责。 池小池低下头，他只觉得握过来的那只手比他的还冷，但握起来却意外的可靠与踏实。就像每一次与甘玉的接触时一样，池小池没有产生任何不适感。他心念一动，歪过头想要去看看他，那张脸却隐在沉沉的黑暗之中难以辨清。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甘玉后背紧贴在一侧墙壁上，右手死死地按在大腿根部，冷汗如瀑。如果刚才池小池细听，会发现他的话尾带着一点轻微的痛楚的颤音。电梯装置纵横交叉地运行了约两分钟后不动了，四下里砰砰有声，剧烈的心跳声此起彼伏。 停下了。 话音未落，几人脚下的地板被倏然撤去，恐怖的失重感潮水般涌来。然而下一瞬，几人便已站在灯火通明的房间之中，就像是在浅眠时发生的高空坠落，在以为自己要摔死时，一睁眼却发现自己正好端端地躺在床上。比起刚才的房间，这里正常了许多，至少地面墙壁都是水泥的，有一扇从内上了把黄铜大锁的铁门，看起来这大概就是出去的唯一通路了。然而，房子中央摆放着一个一人来高的巨大封闭式水族箱，小假山、长水草、照明灯，设施一应俱全，按其规模大概可以用来养条小型鲨鱼。脸上还带着血的乔云正坐在水族箱里面，但尚没有反应过来眼前是什么情况，正一脸呆滞地抚摸着水族箱的内壁。乔云拍了两下玻璃，又起身去推紧合着的顶盖，那顶盖四面都上了暗锁，即使他发力去推，那盖子仍纹丝不动，沉重如石。他沿着水族箱摸索了一圈，也没能找到出口，只看到外面挂着一条描红画彩的横幅，上面应该是写着什么字，但他从背面却辨认不来。到现在 他再迟钝也该觉出不对劲了，脸色铁青地拍着玻璃问， 上面写的什么？ 众人不语，就连刚跟他呛过声的徐嘉义也闭口不答。横幅上画着无数橙黄的星星与彩条带，以及一个跳出惊吓盒子的小丑，以及一句用花体写就的话， 这是给在上一关表现最好的玩家的奖励。 原本善脸色一白，略感庆幸地吐了一口气。池小池把背上的干糖小心地往上拖了拖，走到水族箱前，伸手哆哆敲击了两下。和上个世界的普通玻璃不同，这里的玻璃质量好到令人发指，完全是防弹等级的。除了这巨大的水族箱外，还有四只小箱子摆放在房间四角。原本善走到其中一个箱子跟前，掀开盖子，发现里面放着一只薄约半寸的方形操作盘。孟前掀开了箱子，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，他奇怪道， 这不是小时候常见的那种尺子游戏吗？ 的确，这方形的塑料盘很像小卖部里常见的游戏尺，尺子的背面可以用来测量，正面则有一条长条状的小型迷宫，以及一颗可以随意滚动的小钢珠。上课跑神的孩子很喜欢把玩这种尺子，让小钢珠从迷宫起点滚到终点，再从终点回到起点。这操作盘就是这种游戏尺的放大版，只不过迷宫面积更大，地形也更为复杂。孟谦伸手就去把那操作盘从箱子里拿了出来，甘玉见情况不对，冷声喝道， 别动。 孟谦的手僵在了半空，他也发现不对了，那操作盘与箱子底部有一条细细的线连接着。孟前细看两眼，白毛汗瞬时间炸了一身。他不是专业人士，可是只要看过几部警匪片，谁认不出来这彩色的塑胶细线是炸弹的标配？倘若他刚才把线拉断了。众人正惊疑间，房间东南侧的小喇叭突然有了声音，惊了众人一跳。 欢迎来到我的奇妙礼物小屋。 是小丑的声音，他语气里满是扭曲的兴奋。 恭喜你们成功度过了第一关，我们第一关的胜利者已经得到了奖励，成为第二关的关键人物，让我们为他喝彩。 乔云双手神经质地抓挠着水族箱内壁，冷汗涔涔。 现在请我们的胜利者在假山里找到属于你的奖品。 乔云不敢耽误时间，双膝跪地颤抖着手，在装饰假山里摸出了一把铜制的钥匙，是通往外面的钥匙。小丑在麦克风里将手拍得啪啪作响。 现在由我来告知你们游戏规则，请看这四个有趣的惊吓盒子，里面各自有一个迷宫盘，迷宫盘里呢有生路，有死路，还有一样非常有趣的东西，炸弹。 孟前他们急忙去看，果然迷宫盘上除了小钢珠，还有一粒粒密集的黑色圆球状物体，分布在各个迷宫的拐角，角度刁钻，数量极大。 他们可是真正的炸弹哦！小心，如果你们的小钢珠在去往终点的路上不小心碰到了它，嘣！ 那陡然提高的声音叫乔云吓得尖叫出声。 你们有15分钟的时间解开四个盒子，就能分别打开水族箱上的四把锁，拿走你们想要的宝物。 小丑收到了自己想要的演出效果，笑声愈发诡异。 哦，对了，为了更方便你们计算时间，我会提供给你们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。 乔云惊魂甫定时，突然觉得手上有些湿漉漉的，他 他低头一看，当时再也压抑不住心中恐惧，尖叫出声。水族箱的入水口竟开始向内注水了。 15分钟后，如果你们还没有打开锁的话，水族箱里的人就是我的人鱼公主了。 通信乍然断开，只有乔云惨叫着伸手去堵出水口，却仍有水流源源不断地从他指尖溢出。池小池知道机械机关类游戏是自己弱项中的弱项，于是他自然地拍一拍干预。 干医生，交给你了。 干预左腿单膝跪下，以膝盖为支撑点勉力撑了一下，才将右腿放平在地面上。他努力集中了一下因剧痛而涣散的精神，轻声道： 我尽量。